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生疏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。今天继续请您欣赏古曲俱乐部举行的一场古曲专场的实况录音。 都是大鼓，但是形式不一样，这是西河大鼓。西河大鼓呢比较通俗易懂，上口顺耳，大家也非常喜欢啊，节奏明快。演唱者杨雅琴是大家熟悉喜爱的西河大鼓演员，他是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，曾经举办过个人的专场演唱会，并且呢出了5个人的专辑，而且呢他有一个殊荣是别人没有过的，曾经这个到老山前线去慰问演出，获得过军功章。那么今天呢他献给大家一段传统节目《白蛇传》。好，有请我们乐队岳长乐、王洪民、刘文胜。 北京的热心观众同志们下午好。好，今天呢我为大家演唱的这段呢是田派西河大鼓这个代表作《白蛇传》八段系列，是我的师父田连璋老先生为我写作的。今天呢为大家汇报的这段呢是《白蛇传》第二段端午劫难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 恩恩爱爱，二人是相敬如宾，药铺经营的十分兴隆。恰逢五月端午端阳节，今天又是风和日丽，徐仙堂外白娘子终日劳累，说：“娘子啊，今天天气挺好，你带青儿可去西湖边孤山风景一游，外出散散心，观赏一下西湖的美丽风光。”白娘子闻听此言，不知为什么心中有些忐忑。青儿一听非常高兴，姐姐咱们现在就去。白娘子深情地望着许仙说：“官人呐，我们走后你要处处小心呐。”白娘子哪知道此一去真是祸从天降。 唤青儿赶紧回南关。 西湖多种小食品，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叩门唤啊，走进堂屋留神看，见许仙亲立在桌前，面带忧烦，白娘子含情摆好一坛酒，青儿一旁边开眼，还是公子心周到，为姐姐备好酒菜过端阳，居家同欢齐寒门，如梦方醒抬头小食品放在桌上边，白娘子知许仙平时不善饮酒，开言道：“我待夫君与青梅，先把酒干，心善良。”白娘子饮下了三杯酒。小青儿来在了堂屋内，柳眉倒竖，咬牙关，手指许仙。我问你，酒中下了什么药？你必须对我讲实言。许汉文双膝跪倒，叫青梅，他把那僧人赠钥匙，你爹也没瞒。许汉文话之声。 姐姐对你情如山，姐姐她不忘前来还愿，为你恩爱近百天，你忘了一日夫妻情如海，你忘了有夫妻散多缠绵，你忘了朱楼还三年梦是缘，你忘了夫妻偕老过百年，你忘了他为你添后妻洗澡，你忘了他为你洗家续香烟，你忘了他为你打去横三竖，你忘了他为你有病彻夜不眠，姐姐他为你来还千年怨，马冤家一辈和马兄皇下斗酒里边，叫徐仙今日不把你碎尸万端，何人为姐姐报此冤，清风间冷气三三寒光闪，轻而回间要斩徐仙。白娘子五月端午遭劫难，得灵芝水漫金山寺，下段再接连。 下面呢，换换您的耳音啊，这段不是大鼓了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单弦儿。演唱者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位名家啊，刘秀梅，大家对他也非常熟悉。他曾经在1995年获得过全国曲艺的最高奖牡丹奖。1996年，天津电视台啊播出过刘秀梅的艺术追求的电视片儿。他还曾经访问过台湾、香港和韩国，啊，这个为韩国人民呢送来了我们的民族艺术。那么伴奏员呢，岳长乐也是一位著名的弦师，啊，他多才多艺，啊，能够伴奏多种的艺术形式。岳长乐也曾经随刘秀梅访问过台湾，啊，也曾经到韩国去把我们的民族乐器介绍到韩国人民。那么下边呢，这个刘秀梅为大家唱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传统名段，啊，也是《聊斋》里边的一个名段《葛巾》。好，请刘秀梅闪亮登场。 半花心声。 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。那此时自抚一情，欲带回乡，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殿堂春意，喜流连忘却了归程。 铁儿轻盈，腰肢儿软却，金莲儿可没看见呐，被遮掩在枝叶中。则见他脚步儿轻移， 兰会香 清风微送，一阵阵欢佩响，声音是那么好听。长公子隐在花树之间，越瞧越美，真果是那一尘一喜，倾国倾城，生死问君不让惜子，真是天孙下仙界呀，嫦娥离月宫。又见他娇躯满转，款他芳静，眼看着绕过假山呢，遇人影无踪。公子此时心神不定，愣磕磕捏呆呆，站立在花丛。长公子好痴情，恋佳人方寸动，追影寻思神不定，好俊俏女花容， 难忘怀乱心胸， 小生要害这单丝兵。他的心愿已动啊，一马不宁，爱恋佳人绝代的姿容，怎奈是女郎不见爱我空作美梦。 爱我追寻啊， 西东，我的老天哎，急得我两只眼不住的冒金星，但愿得追上女郎与他喜相逢啊。 京剧名家杨凤杰受教于前辈的两位大家桑弘林和孙淑君，他的演唱呢受北京天津观众的热情的喜爱。那么今天呢，他为大家演唱一段徐母骂曹，这是也是一个传统的名段啊。几位琴师呢是祖金华啊、王洪民、这个陈建和高兆清。好，各位琴师呢把丝弦调讲起来，我们有请京韵大鼓艺术家杨凤杰为大家做精彩演唱。 此上，他胡适。 不忘记乡。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，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，曾派那李典曹仁樊城去镇守，更有那河北降将吕匡吕翔，为的是窥探虚实，相继而东，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。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，忽见那李典曹仁跪倒在中央，他二人提起成行起来请罪。曹孟德惊疑之下才问其详，曹仁说樊城已被刘备占领，损兵折将二旅也阵亡，家圣代不至常理，你且休怕谋不加罪，你且过一旁，我且问你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，运筹帷幄把军务主张。二将说他新派的军师啊，才高志广，行善名福，是谋略无双。曹孟德一闻此言心暗想，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？庶子那行藏善服酒席事，何如人也？说至此转过城隅带书起降，阿奇丞相善服并非是真名姓，我素知此人他不寻常，说这个人他又是好为计奸术，他也曾替有复仇惹祸殃，因举罪披发同面逃性命，不料想被那有司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，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，逃窜于他乡，到后来一姓更名把前释放。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飘扬，他与那 放出为密友，有时尝到司马德操的水镜庄。现而今他母子千聚在颍州郡，说这个人他好远志，名叙述真乃是惊天美地志的高墙，不愧天下玉掌上啊，何许我带云阳啊。一闻此言，急忙就往下问啊，说论才略，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，程昱闻听尊丞相论元直，他是当代的名士，欲怎敢当？那徐庶之才呀，是被于玉。哎呀呀，丞相见问，我是何敢隐藏？孟德说：“惜乎贤士，归刘备，这也是国家的奇术，人力难防。那刘备枭雄，最识人路的此人，如火生翼，到处飞翔。”程昱说：“元直，虽然他投了刘备，说这件事倒不需忧虑，范思量，据谋想，您若用此人，不难立志。”孟德说：“哦，变得原只能够到许昌。”程昱说：“徐庶生平，弑母最孝，皆因他又丧其父，进封高唐。现听说弟弟徐康心忙故，老徐母无人侍奉，正看上。丞相若命人把徐母诓到，令召其子，庶必来降。”曹孟德一闻此言，心暗喜，退帐后，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，一路上小行夜宿，不必细讲。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详？老徐母为查虚实，当车上路，古语说君子可欺，一起放急忙忙跟定了从人，家着站的赶，心急哪怕路途长。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哪村来觅者王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，老徐母被转身，他是心中辗转犯思量，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，欺压天子害忠良，既然是为己人臣为首相，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，国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，真不愧是忠流砥柱那干国的忠良。老徐母他侮辱了老龙啊，空怀妄想啊啊否端庄啊，老徐母想把爹歇，将堂上手扶拐杖，一扬扬上堂来，勉强万福尊丞相，说多蒙见招，我怎敢承当。曹孟德带笑开言啊，徐母请坐把话讲，早有那手下的军卒们献茶浆，老徐母谢坐一毕，说有何见谕，且恕我这老蚂蚁笼中遇 不成啊。孟德叔，我久闻令四元直为当代的名士，胸藏锦绣，谋略无双，而况且他的父荫奇才，深通战策，却为何他扶助刘备违抗中央？据谋想，他不亚如这御贤于你呀，贮藏在土内，又好比黄金失色，金碧无光，甚可惜他那旷世奇才都不得绽放，空负了生平怀抱，岂不感伤？求贤母，你一直尊汗，把那袁之欢奉劝他同心协力保朝堂，到许都谋必代为奏明圣上，封官赠爵美名章，你们又可以是不如团圆呐、啊，朝夕聚首，到那时你们才能够全忠孝办高堂，身荣显，姓名扬，真乃是气旦通明，顺理成章，何必再凄惨相？士们取过文房四宝，破令徐母写八行，老徐母满腹的愤恨强忍耐，一腔怒气战收藏，即问道啊，那刘备究竟是何如人也？我要苏秦丞相到齐相，孟德叔卓俊小辈何足论，自幼儿贫寒，家住在楼桑，有苦恨他王称皇叔，全无有信义，外君子儿内小人，居心贤诈，焉能久长？老徐母听罢曹操的一席话，或霎时间就不由得无名火动，面色黄，厉声说，我久闻刘使君他本是中山靖王，之后半句无虚谎，孝敬皇帝之玄孙岂是齐皇，论宗谱人所共知，班班可考，将待人屈身下士，人生素养就便是黄铜不扫，墨子与樵夫皆斗，知其名望，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，也非比寻常，想我儿辅佐使君得其主，哎呀喜老身，我是死于泉下也荣光，虽不能耀祖光宗，传后世也不得个 名标青石啊，姓子香，水似乳，脱名汉香，水汉字，伤感在广众之下呀，王夸张似如这，你善是为权，甘为逆党。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呀，真乃是你罪不容诛，人人唾骂，我恨不能亲儿的皮上里入，半儿的心要银儿的血，欲国除奸，欲民除害，才能够多云见日把汉室重新落摇堂，才趁了我的心肠。怒气填胸，怒气烈，哎呀呀，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，一面说，抓起石砚，击刀枪，只听得啪的声，砚石粉碎就崩裂四墙，细未中。奸则闪过说将他绑来，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，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，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外乡，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，好可惜，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，老徐母